学，大家好。请先开感应篇91节。91节末后这一句啊，后面这句。妄诸朋党。这一桩事情呢，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而朋党之害，在历史上常常见到。而在我们现前社会，所谓的帮派啊，这个戒党营私，一般人所说的黑社会，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他之所以能够诱惑人，是以名利，是以权势，古时候的人从小受过圣贤教育，明了是非邪正，明了善恶正妄，所以处世待人接物啊，都能够以理性而不至于滥用感情。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严重了，家庭里面没有人教他，学校也没有人教他，而社会上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啊！说为什么这个少年犯罪这么多，比例年年增长，这是一桩非常可怕恐怖的一桩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古圣先贤为什么那样重视儿童教育，为什么那么样重视防微杜渐，才知道这个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基础奠定在儿童教育。父母、老师、社会大众也都能给儿童做一个好榜样，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教育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中国谚语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做人呢，永远在接受教育。不是说青少年学校毕业了，这个教育就结束了，不是的，永远在接受。那么现代的社会，教育说起来很普及，比中国过去旧社会教育那是要发达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在每个地区看到学校林立，小学、中学、大学，照理说起来，我们现在社会要比古代突飞猛进。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环境，细细思维，远不如古人。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古时候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真善美慧确实有过的是人的生活，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每天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工作，机械式的。人与人之间的情爱非常薄，甚至于已经看不见了。今天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厉害，有利暂时结合，没有利了立刻就分解了，情义没有了，不要说道义了，情义都没有了。这个里面最明显的夫妻古时候没有听说离婚的，你们读古书什么时候听说有离婚的？那离婚那是奇耻大辱啊，哪有这种事情啊？ 可是今天的社会，你们看离婚率多高啊！这是显示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情跟爱没有了啊！他为什么结婚呢？厉害啊！当大家利益共同的时候，结合了。啊，到利益分歧的时候，马上就分手了。所以，这个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了。啊，我们现在学佛，跟社会接触很少，啊，我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外面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多，偶尔听说啊，尤其我们很少看报纸啊，也不看电视啊，这是不错的，对修学来讲心地比较清净啊，每一天过的日子天下太平，那问我什么事都没有，这世界很太平很安静啊。可是如果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这是世界大乱了，不是太平之事啊。帮派非常不幸的，连佛门里面都有帮派啊。哪些跟哪些是一党的啊？一个道场，如果这个道场大了，人多了，里面就分很多小派系啊。曾经有人告诉我啊，他说某一个寺庙道场里面，我们从表面上看挺兴旺的啊，注重有几百人，香火鼎盛，别人告诉我，这个里面呢，至少有十个党派。啊，我听了的时候叹一口气。我相信，啊，因为这种道场我曾经见过。啊，党派林立。现在暂时能够维持，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如果利益分配不均了，这个党派就决裂了，就产生斗争了，就变成祸害了。啊，在佛法里面，这叫破和获胜。啊，他们真有胆子、胆量啊！破和合身，释迦牟尼佛说，果报在阿鼻地狱。啊，所以这个营私结党之事，啊，在现在学校里学生有，啊，社会几乎各个行业里都有。乃至于政治里面也在所不免啊，现在在宗教里头啊，不止佛教，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社会，如何能够安定？ 世界怎么能够和平？从这个现象，我们细心去观察。世间有些人说世界末日，我们想想可不可能呢？很有可能呢。这个社会上也爆发治世仁人。我们常常参加多元文化活动，许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也都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个宗教里面，我这个道场里面，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去年我在雪梨开会，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就很坦白地告诉我，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之中与宗教之间如何能够团结。我告诉他，这是个教育问题。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不是短时间的。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我们要想想古时候这些大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苑与五比丘讲经说法起家了，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之后回到家乡办学，这些都是大圣大贤，经过多少时间，对社会才产生影响。我们要能体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象跟佛陀的时代比，跟孔老夫子当年比，差距太大太大了。那个时候人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诲，一般呢，心地善良啊，容易教化。先前社会，我们看今天社会教的是什么？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谈到电视，他就摇头。他说这个东西会灭亡一个国家，会毁掉一个社会。电视什么？电视是教育。教人什么？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啊。方先生讲，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 啊，你看小孩，小孩一出生，眼睛就盯着电视，天天跟电视学习。啊，而电视里面所演的，杀盗淫妄。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个青少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死在枪下，啊，他们统计的数字，每一天有几十个人，青少年每一天呢，有几十人呢死在枪下，啊，什么原因呢？学电视里头武打片子嘛。啊，美国政府到今天还没有这个警觉，就放心的说得好，这个东西是工具，工具没有罪，没有罪呀。啊，完全看用工具的人。啊，当年他警告台湾政府官员，啊，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走向美国这个路子，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啊！啊，他虽然说话说了几次，啊，谁听他的呢？谁重视他这个谈话呢？所以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要晓得它从哪里来的，啊，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些淫肆戒荡，啊，都是图眼前的利益，不知道后果的厉害。所以今天人，佛法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愚痴啊，真的是愚痴。我们听了不服气，不相信，不但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善恶，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这不是愚痴到极处吗？我们很幸运，啊，得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善知识。真妄是非难，纵然我们不能够辨别，啊，但是善恶利害啊，我们懂得一点呢，啊。啊，这才知道趋吉避凶。啊，我们生在乱世。乱世有机缘，我们去帮助别人。啊，古人所讲，兼善天下了。没有机缘呢，要懂得独善其身。啊，所以古人里面有很多好榜样啊。隐居在山林里面，啊，一生过着苦行羞耻的生活， 他也能得到圆满成就。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凡是这个妄诸朋党这一类的，都是被眼前名闻利养啊所蒙蔽。所以修道的人，不仅是修道，古时候读书的人都甘心过贫困的生活，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人家为什么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智慧，为什么他甘心过这个清贫的生活？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呀！你看看孔夫子赞叹颜回，颜回是夫子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也是最贫困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困，精神生活充沛。我们今天只知道在物质生活里面去求乐趣，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这是我们的大病啊！你们看到我们带来这个录像带，许哲这个老修女，101岁，她的物质生活清贫啊，精神生活充沛。今天早晨我看林居士带来的报纸，里面有一页，这个标题很大，109岁的一个少，这个少峰划这个划渡船的，109岁，现在还在划渡船。那个身体绝不比许哲差了。还在划渡船呢，一生过的清贫生活。这些人他懂得安贫乐道啊。每一个宗教讲这个修持，都要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赞叹神贫。神仙决定是一无所有，他才是神仙。佛菩萨也是一无所有，三衣一钵，神贫。你真正能够放下万缘，你才能够过高尚的精神生活。就像孔老夫子赞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这种生活在别人的时候是不堪其忧啊，可是回也不改其乐啊。 颜回的生活非常愉快，非常快乐，落在明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他透彻，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他怎么不落？凡夫当着眼前的名闻利养，前途一片黑暗，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朋党之害，我们要懂得啊，决定不做这些事情。不受这些诱惑。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